非此母，不生此子。贤公母亲王氏老夫人，生于清穆宗同治十年1871年，梁家祖居社旗县朱泽乡慈源村，祖辈都是老实本分的农夫。因为父母都是虔诚的佛弟子，所以他自细就断食熏香，皈依佛门。17岁时，王氏夫人嫁入唐河县少拜寺镇草字村的文家，丈夫名叫文修勤，比夫人长8岁。文家祖上曾经是书香门第，家世不凡，不过到了修勤公父亲这一辈已经没落，属于中等小康水平。但是文家世代敬奉三宝的好传统继承了下来，所以修勤公父母的善人美名在方圆几十里之内富如皆知。王氏夫人与修勤公虽然是少年夫妻，都能够志同道合，举案齐眉。王氏夫人于归的当年就生了一个仔，贤公的大哥，三年后又生了一个女，贤公的家姐。第二个仔出世之后没几耐，王氏夫人生了奶花疮，没办法为孩子食奶，出于无奈只好将个仔送了给一家亲戚喂养。贤公出生的时候，王氏夫人29岁，文家是大家族，堂兄弟之间大排行，贤公排行第七。王氏夫人35岁又生一个仔，相貌非常俊秀，堂兄弟间排行第八。细仔刚出世没几个月，有一位来屋企化缘的道人对王氏夫人说，小孩子虽然生得英俊，但是在文家就长不大。正如道人所言，细仔一直身体虚弱，多病多灾，跌跌撞撞地大到3岁。王氏夫人可怜细仔，同丈夫商议之后，将细仔过继给一位母儿女的表亲。年年的灾荒和匪患，令到这个原本就不太富裕的家庭很快陷入困境。再加上贤公的家姐患了当时极难医治的肺病，更加令这个已经难以维持的家庭举步维艰。为了同女儿医病，修勤公卖了祖上留下的七亩薄田，同大仔雇佣同人地摘花弹花，连年仅9岁的贤公亦送给财主家放牛以补贴家用。贤公12岁那年，河南大旱，火粒无收，雇佣修勤公摘花的店铺亦被迫停业。无奈之下，修勤公只能够到邻接湖北的徐州去乞讨，来维持一家的生计。估不到遭遇恶匪，吓死异乡。贤公曾经讲过，父亲遇害那年是48岁。父亲过世没几耐，大哥又被竹壮丁的捉了去当兵。再相见已经是24年之后，紧接着 抱养贤公二哥的亲戚家中发生了变故，不得不将已经15岁的细路又送回来文家。二哥体弱多病，所以他的回来反而更增加了家庭的负担。所幸的是，家姐的病终于医好，并且在第二年出嫁了。家没了田地，王氏夫人只好依靠同人缝补浆洗，得一些微薄的工钱来支撑这个千疮百孔的家庭。贤公说过很多次，母亲的手好巧，女红做得非常好，经常挨夜受汗巾做绣花鞋，然后拿去卖了换粮食。贤公心痛母亲太辛苦了，于是瞒住母亲偷偷走出去乞饭，以此来减轻母亲的负担。几个月之后，终于被母亲发现了，抱住个仔痛哭一场，不准他再去乞饭。朱泽街上一位姓崔的饭店掌柜听说贤公的孝行之后非常感动，于是亲自登门拜访，请年仅13岁的贤公去到饭店帮工，从此家中境况才稍见好转。贤公在饭店做了5年，18岁那年因为一场大病而差点没命。海会圣贤一文中曾有记载，此处不再重叙。贤公19岁那年，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，咁令到啱啱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。就在这一年，被过继出去的细佬因为养父母的双双离世，而只能再返回文家生活。贤公辞别母亲，上了桐柏山之后，王氏夫人和细仔相依为命，艰难度日。贤公为报慈母之恩，在山上开荒种地，挖草药，换粮食，然后步行100多里，将粮食孭回家乡，奉养母亲，如此9年不断。民国18年，1929年，贤公22岁的细佬又不幸去世，母亲没人照顾，令贤公颇为挂心，于是就劝说母亲和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，这一住就住了28个年头。1956年，刚刚过完中秋节，王氏夫人就对贤公讲起要回老家居住。贤公劝说老人家不要回去了，因为家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但是母亲执意要回，再三劝说无效之后，贤公收拾行李，陪同母亲一起回到唐河县的草字村，安排母亲先在村上一位老邻居屋企住落之后，贤公找了村长帮助，经村支部同意之后，将生产队菜地的三间草屋收拾出来，然后同母亲一起搬了入去。贤公母子二人一边在这里念佛，一边帮助生产队种菜。1957年7月初4晚上，王氏夫人自己差面包了餐饺子食， 叫贤公送信俾佢家姐同一个堂妹，要佢哋第二日一定要翻嚟。第二日上午，贤公嘅家姐同堂妹都翻咗嚟，带咗一啲白糖同罐头。老太太好开心咁为佢哋又亲手包咗餐饺子，自己将罐头打开，食得干干净净，又饮咗一大碗白糖水，对大家讲：我今日中午就唔饿啦，唔食饭啦。然后去解小便，过咗一阵又话去解大便，翻到床上瞓咗一阵，自己笑住讲：我再坐一阵啦。盘腿又坐咗一阵，然后喺床上面吉祥卧，长出咗一口气，就往生啦。贤公嘅家姐亲眼目睹母亲往生嘅不可思议，所以冇几耐就带住个仔一齐上同柏山出家修行去啦。以上就是贤公母亲王氏老夫人一生的简单总结，全部是贤公生前讲起，而且大部分还有贤公视频资料可作参照，末学将它平铺直叙地讲出来，并没有加半句议论在里面。究其原因有二：一，是希望学者能真正切身处地去想，携情度理三思，而不至于受末学情感的影响；其二，是因为末学思量再三，总感觉无论用怎样的形容词去赞叹都显得黯然失色，只令我想起东晋范睽赞叹陶侃母亲的一句话：非此母，不生此子。聂公真陶教授作诗赞叹贤公圈堂曰：生逢乱世不由身，有子五系力苦身，中道眼看而失乌，孤舟独桨到何尊。自知大限八十六，卧寝中堂别子孙。正果忠诚有孝子，祝安正土好良亲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文中所记的原名和乡镇名，为了方便大家记忆，都是按照如今所属而记载，请大家不必太拘泥。贤公的母亲其实不曾入住来佛寺，所以在净空老法师提出来佛三圣一说的时候，末学曾经代印智法师执笔，向老法师请教三圣之说是不是合适。老法师开始讲，来佛寺是一方的代表，不要单单局限在寺院内。末学看完老法师的开示，当下为之心目豁然，马上想到佛母名摩诃摩耶，话语意为大幻，因为他善于表演大幻术，常为诸佛之母而得名。菩萨入梦来演戏，为了唤醒沉迷梦中人。了科禅师赠香山居士的一首诗，今附于此：来时无迹 去无踪，去与来时是一同，何须近问浮生事，只此浮生是梦中。